活动的一开始公布两个消息，第一，自5月1日起，瑞麟企业将全面调整乳品价格，也就是说89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将成为历史价格。第二，为了让北京家庭更好的过渡羊奶涨价的问题，现瑞麟乳业推出了寄存服务，意思就是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论您是订购多少瑞麟羊奶粉，都是以89元的直供价格订购后寄存在享购时间，后续家庭用奶时可随时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为您免费送奶到家。 那说了半天我算是听明白了呀，就是说咱们瑞麟羊奶粉这次是要涨价了。 真新鲜，央视新闻都报道了，奶制品的收购价格都在上涨，尤其是纯羊奶的收购价格，这样的原材料上涨幅度，如果瑞麟价格还是不改的话，估计不少朋友都会担心了。这羊奶粉是纯羊奶干燥而成的吗？给家人喝的奶制品能保证质量吗？ 说的天花乱坠啊，倒不如实事求是。没错，瑞麟羊奶粉自5月1日起将全面调整全国市场零售价格。那么今天呢，将是瑞麟羊奶粉涨价前的最后一批89元的推荐了。所以，如果您是老会员的话，我建议您今天可以多囤点货了。如果您是新朋友的话，去超市看一看奶制品的价格是不是都在上涨了。但今天我们依然保持着89元的价格，所以心动了一定要行动。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是老规矩，厂商零售价格258元一盒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直接享受89元的底价试喝。而且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一次性订购8盒瑞麟羊奶粉的朋友，还要多送一个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车。 没错， 提醒您，今天只有5分钟的时间，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一定要说一下，这款升级版的购物车，它可不是超市里随随便便赠送的购物车啊，因为它是钢筋骨架结构，很结实，三轮水晶滚轮设计，耐磨顺滑，牛筋布防水防漏，脱米奶油都没有问题。另外它还自带折叠板凳，累了一拉一坐，随时随地的养神休息，承重要达到180斤左右。所以市面定价为198元，而本次活动订购8盒羊奶粉就能免费赠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通州区的李大妈拨打进了4007106108，订购了40盒。说喝了2-3年的瑞麟羊奶粉已经习惯了，怎么突然要涨价了？家里还有3盒，老伴儿说赶紧再订一点。李大妈，这产品涨价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这是要成本核算、机构审核、市场调查之后、物价局审批之后才能价格调整的，所以您今天订购绝对是明智的。 还有家住丰台区的刘叔叔订购了60盒，说现在奶制品涨价不假，只是你们的寄存服务不会日后给我们送一些日期不新鲜的羊奶粉吧？您呀真是多虑了。瑞麟乳业与享购时间合作有10年的时间了，在北京推荐也已经有4年了，北京瑞麟实体门店已经开了2家，北京家庭用奶更是数以万计，所以瑞麟羊奶粉的销售量是非常大的，您想要不新鲜的羊奶粉我们都没有货呢。 是的，每天有这么多的北京家庭选择瑞麟羊奶粉，这是一份支持，也是一份信任。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抓好羊奶粉的品质，做好羊奶粉的价格，让更多的中国家庭都能喝上中国的好羊奶。那今天您需要做的就是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89块钱订购到最后一批没有涨价的瑞麟羊奶粉，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最后再为大家通报一次啊，瑞麟羊奶粉自5月1号就要正式涨价了。现在起呢，拨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涨价前的最后一批89元的瑞麟羊奶粉，订购8盒就送价值198元的升级版购物车。买菜、野营、去超市拎重物、爬坡上楼，还自带折叠凳，排队累了、散步累了、逛公园累了，一拉一抽就可以坐下来歇歇脚了，非常的实用。最后30秒钟了，立刻下单4007106108 4007106108。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鸡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威名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诸葛亮在阵前痛骂王朗一席话呀，骂的这位司徒王朗愧无容身之地。他是越想越难过，越听越上火，眼一直脸一白呀、脑袋嗡的这么一下，心里边一阵剧烈绞痛，由得鞍桥上咔嚓一下摔下来了，当时没气儿了，死了啊。这王朗让人家骂这么几句就给骂死了，嗨，大概呀、王朗恒是有个老病，那时候在三国时期呢，科学医学不发达，什么病啊，就是心肌梗塞呗，哎，也没检查出来，检查出来大概也没什么辙，你像弄点救心丸带着哪有啊。今儿个他在阵前听诸葛亮这一骂一上火，这病犯了，合着有马上啊就栽下去了。哎呦，两军阵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呀，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们的司徒王朗怎么跟这位诸葛亮丞相谈着谈着话有马上掉下去了。只听人家诸葛丞相说了这么一番话，有的人听懂了，有的人还没听明白呢，可把曹真吓坏了。这是我的军师啊，怎么让诸葛亮一席话给说死了。当时啊，曹真非常紧张，他怕什么呀，他怕诸葛亮把手里的大扇这么一摆，哗啦的一下西蜀将校掩杀过来，那就得把自己杀得大败，阵脚当时就得被人给冲散喽。所以曹真呢很紧张。诸葛亮在四轮车上不慌不忙的冲着曹真摆了摆手，告诉曹真，曹真将军，你不必紧张也不必害怕，我绝不难为你，就是说我呀不逼你，今日王朗被我给骂死在阵前，那是他罪有应得呀，你赶快收兵回去给王朗治丧，咱们是来日再战。说完了，大扇一摇，人家西蜀收兵了。北魏这边呢看了一看，快吧，快把这位王司徒的尸首抬回来吧，赶快救一救，能不能还缓刑过来啊，缓刑不过来了，回到大营把王朗用棺椁承殓起来。曹真这懊恼啊，你想他能不懊恼吗？你看看我这奉旨拜为大都督，统二十万人马来到了汉中，跟诸葛亮只见了这么一仗，军师让人给骂死了，你说这多窝囊人呢、这个。唉，曹真坐在大帐里是愁眉苦脸，脸上开不了情了，他心里憋闷呢。这副都督郭淮吃不消了，不管怎么说自己是个副手，那叫二十万人马的副都督，不能给都督出个主意吗？曹真将军，您不必烦恼了，现在您应该赶快派人呢、把司徒王朗的棺椁送回长安厚葬，一方面呢 写表于朝廷，得跟皇帝说一声啊，这么大个司徒，20万军马的军士，倒在阵前让人家汉丞相诸葛亮给骂死了，你不告诉皇帝一声，这也不像话。嗨，曹真一听，这都容易，不就是把王朗的尸首送回长安吗？然后写一份表奏明陛下，这都能办得到。但有一样，我跟西蜀这仗还打不打？可怎么个打法呢？哎，曹真将军，我倒想起一件事情，您还得呀小心提防。曹真一愣，你想起什么事儿来了？今日阵前诸葛亮骂死咱的老司徒，他会不会趁着咱们治丧的这个同时，他派兵来劫营啊？哎，曹真一听这句话，腾愣一下站起来了，俩手一扶帅案，他往前一探身，瞪眼瞅着郭淮呀，我这副都督够资格，这醒提得好。对呀，我光顾了范畴了，把这档子事儿忘了，完全有这个可能。那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哎，请将军您赶快传令吧，把人马派出去，咱们这么安排，我看能大败西蜀，说不定还许能生擒诸葛亮。曹真一听，好计好计呀，他当时传令升帐，派两个副先锋曹遵和朱赞各领10000人马，埋伏在岐山的山后。当时曹真嘱咐了这两个副先锋，你们两个带人马埋伏在岐山的后边可以，但是得观察西蜀大营的动静，如果诸葛亮今天晚上要来劫营，劫咱们的大寨，等他的人马出来之后，你不要管他，等人马离开了大营了，这时候啊，你们是趁虚而入，再杀进西蜀大寨。如果诸葛亮今天晚上不来劫咱的寨，他的人马不出大营，你们该怎么办呢？二将这么一听，是啊，那么我们也去劫营。不，他要是不来劫寨，咱也不惊动他，你们呀再把人马悄悄的给我撤回来。啊，遵令。曹遵朱赞领令走了。随后曹真呢又传一道令，让他这个大寨里边从中军帐一直到辕门是虚插旌旗，备下几堆柴草，等西蜀的人马来劫营的时候，杀进来之后，命两个小校把这柴草堆点着，是点火为号，我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大寨的左边，副都督郭淮领一哨人马埋伏在大寨的右边，只要见咱营中火光这么一起，我们是一起往上杀，准能够是大败西蜀啊，不得有误。曹真安排的呀，可谓周到，全都做好准备，就等西蜀来劫寨来了。这西蜀来不来劫寨？还真来了。阵前诸葛亮骂死王朗之后，收兵回去，全营上下军校无不雀跃，把大伙乐坏了。乐什么呀？嗨，咱们这仗打得简直是太顺利了，要照这么个打法啊，再打个月20天呢，咱们就进洛阳了。真能那么省事儿吗？太能了，咱丞相坐在小车上就那么几句话，哎，把对面几十万军中的一个军师就给说死了，你说这仗打的能说不容易吗？哎，为这个事儿大家高兴，丞相收兵回来立刻升帐啊，升帐传令，今天晚上去劫北魏的大营，去劫寨。哎呦，旁边的魏延魏文长这么一听，怎么着，丞相今夜要趁着人家北魏给王朗治丧之机去劫大寨？哎呀，丞相使不得。过了这个拦住， 诸葛亮看了看魏延，哎，文昌，你因何拦阻啊？ 丞相，去不得呀。 怎么呢？丞相，您应该知道，曹真乃魏之大将，此人深谙兵法，这个人很会打仗。所以今天呢，他把王朗的尸首运回大营，一面治丧，一面必然严加提防，防备咱们劫寨，咱们怎么能去呢？就是说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这个寨不能劫。诸葛亮笑着点了点头啊，文昌，我知道曹真会有准备，正因为他有准备，我才今夜派兵去劫寨，你只管放心，不必多虑。 哦， 魏延就不敢再往下说什么了。怎么呢？准知道丞相一定有巧计安排，那就听令吧。丞相传令，让魏延和赵子龙各带一万精兵，直出岐山呢，在远处下寨，不让你们去劫营，干嘛呀？在那儿看着，等他们北魏军校奔咱西蜀大营来的时候，你们就把他们放过来。把这人马放过来之后呢，魏延你呀，就堵住这山口，子龙往回杀。子龙追杀一段路之后啊，他们两下自己就跟自己打起来了，这叫自相残杀。子龙打也行，不打也行，就站在旁边看热闹，等他退了的时候，随后掩杀不迟。二将领令，诸葛亮又传一道令，让关兴和张苞领人马埋伏在岐山的要路，等着北魏军往回败退的时候，你们是随后掩杀呀，一直追到北魏的大营，不得有误。随后诸葛亮又传一道令，让马岱、王平、张仪、张翼各带五千精兵埋伏在本寨的四周啊，是待机而动。等到啊，这北魏偷营劫寨的人杀进咱的大寨来，他们一乱起来的时候，你们就从四下里一齐包抄过去，使得北魏军校来偷营是来得去不得。诸葛亮的安排可谓周密啊，全都布置好了，哎，就等着这北魏来劫营来了。天刚眼擦黑啊，北魏的那两位副先锋曹遵和朱赞把人马就带到了岐山来了。来到岐山后，他们在远处登高一望，哎，曹遵有点纳闷啊，我说啊，你来看，西蜀大营里头一点动静没有，看来呀，可能我家郭淮都督猜测错了，人家根本不想去劫咱的营寨。不不不，朱赞摆了摆手，你看，看什么呀？西蜀辕门的大寨开了。这话音还没落地呢，辕门大寨果然开了。再一看，好家伙，西蜀人马由大营之中是一拥而出啊，简直像铺天盖地一样。前边有大道旗引路，借着那灯光看得清楚，大道旗上写着大字，一个是魏字，一个是赵字，甭问，是魏延和赵云呢。哦，嘿，曹遵呢，用力一拍自己肋下的佩剑，咵嚓一下，把旁边朱赞吓了一跳。怎么，你小点动静？咱们在人家岐山后边这儿埋伏着呢，你这干嘛呀？嘁哩喀喳的。我高兴的，你乐什么呀？我乐我家都督郭淮呀，真是神机妙算，猜了个正着。看见没有，这西蜀军校冲出大营，你说他们干什么去了？劫咱们大寨去了。咱动手吧，等等，别忙啊，得等他走干净了之后咱再往里杀。呵，这俩人呢，心急如焚，咬牙切齿，擦拳魔掌的在这耗时会儿，等着呀，等着人家军校都走完了， 那大营又恢复了方才那个平静劲儿了，这回差不多了吧？什么？慢着，曹遵告诉朱赞，咱们杀也行啊，我可不是为了抢功，话得说在明处，我在前边，你在后边，这叫干嘛？这叫有个缓冲，一旦前面有点事儿，咱往后推，后边有个接应，后边要有点事儿呢，前边翻回来，哎，也比那活分的多呀。对，两个人把人马就分开了，曹遵带着人直奔这大寨来了，真顺当嘿，什么阻挡都没有，一口气杀进了中村，都杀到大帐来了。大帐里边灯光不算怎么明亮，大概是诸葛亮睡了，那更好，咱们摁着床头就捆人呐。曹遵想到这会儿，他头一个啪啦一下被帐帘这么一挑，他进了帐，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大帐里啊空荡荡，诸葛亮啊连个小校都没有。哎呦，曹遵心想，坏了，这大营是虚的，可能上了人家的当了，他赶忙就往回撤。你往哪儿撤呀？这时候哎呦，就在这西蜀营四周围号炮响起来了，是金鼓震天呐，喊杀声四起呀，曹遵就有点懵了，他就往回退。这时候他的那些军校都是玩着命往前拥啊，都想要抢个功劳啊，突然间前面的退回来了，这后边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曹遵带的这些人呢就够乱的了，这时候朱赞的人马上来，朱赞呢也有点发懵，哪儿全响炮，哪儿都敲鼓，这儿喊杀，那儿喊拿，他想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曹遵让人家西蜀军校给围住了，我得救他呀，他立刻传令给我往前杀。他们偷营的都不敢点灯，全猫着黑来的，他往前这一杀，曹遵那些军校以为啊这就是人家西蜀安排的那些埋伏，由咱们后边杀上来了，怎么办？咱得拼死拒敌，说什么也得杀出条血路来，咱得回去，不能让人逮着。对，嚯，北魏军校自己跟自己玩了命了，哎呦，杀得这惨哦，咔嚓一下，对面这一枪给刺上了，那个一刀也把使枪的这个给砍了。等到刀枪都下去了，俩人也全看明白了，哦，一块儿的，那就一块儿全死在这儿吧，都躺那儿了。哎呦，这一通杀哟，自己把自己呀杀伤了有几千军校。曹遵和朱赞他俩人还大战了一场呢，俩人呵杀了一个不可开交啊。最后啊俩人才看明白，我说咱们撑的怎么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要不我怎么越看你这方天戟的这路子那么越熟呢？嗨，你早看明白多好啊，咱赶快回去吧，上了诸葛亮的当了。俩人就回来了。回去，人家魏延在那堵着山口的，能让你回去吗？又是一通打，伤兵损将，这二位副先锋带来了两万精兵，最后还剩三千来人了，还算不错，历尽万苦千辛，总算把这点人马呀带回自己大营来了。这时候已经是四更多天了，带回自己大营来，以为到了家了，这有什么客气的，直接就往里进吧。噼里扑噜，一个个争先恐后的都想跑回自己的营寨，好好喘喘气儿，定定神儿，啊，歇一会儿啊。他们就拥进大寨来了，他们忘了这大寨里边有埋伏啊，那儿放着好几堆柴草，只要看见来偷营的就把这柴草堆点着，这几个小校在那柴草旁边那儿蹲着呢，蹲着蹲着他们这么一瞧，哎呦，我说啊，西蜀劫营来了，你瞧那劲头黑，一个个大大咧咧，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哦， 晃着膀子就进来了。真行啊，就算你们丞相诸葛亮有本事呗，你们也不至于这么狂啊。你忘了这儿是北魏大营，今儿你不是来了吗，你就甭想回去了。点砰，火着起来了。那大都督和副都督曹真、郭淮在两边埋伏着呢，一看营中火起，好，杀呀。曹真把手里头九耳八环大刀一举，怒吼一声就杀过来了。到了曹尊的跟前，不容分说，手起一刀，咔嚓，把曹尊给斩了。小校过去，砰一下把曹尊的脑袋给提起来了。为了要在自己都督面前报功啊，唰一下把灯笼往起这么一举，在灯笼下把曹尊的人头砰拖到曹真的跟前来了，让他看看。这曹尊呢，感情要是按照曹家家谱论呢，是这曹真的侄儿。这曹真万万也没想到，他还亮了个相呢，唰，右手把大刀往外这么一推，左手一丝呼吸，那意思放个份儿，让自己手下的将校看看你们这大都督怎么样，不是吃干饭的。你别看诸葛亮阵前骂死了王朗，今儿晚上他来偷营，他可就是上了我的当了。看见了没有，偷营的主将已被谋斩首。啊，曹真一看咧嘴哭了，把手底下将校吓了一跳，怎么都督怎么这么伤心呢，这怎么了这是，哎呀，斩死我了。他大吼一声，别打了，这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这一战呢，直到天明，天刚蒙蒙亮，四下里炮声响起来了，魏延和赵云、赵子龙、关兴、张苞一起杀过来了。呵，把曹真杀得大败，一下是兵败未水，折兵不下五六万呢。曹真呢，可有点含糊了，勉勉强强他算收住脚步，砸下了大寨。他一个人在大帐里手扶着帅案，俩眼呢是直的。曹真都督这回可真傻了，这大闷雷吃得太苦了。嗨，领兵来到汉中，第一个照面就让人家诸葛亮把自己军师给骂死了。跟着吧，副都督出了一个主意，本想劫人家诸葛亮的大寨，结果呢没劫得了人家，让人家把我给劫了。损兵折将，这仗打得太惨了，哪有说身为大将者亲手把自己的副先锋一刀劈于马下的道理。曹尊死在我的手里，那位副先锋朱赞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拿枪给挑了。哦，合着皇帝给我一道旨，领几十万人马，我跑到汉中这儿自己打自己来了。哎呦，曹真越想越窝囊，这我回到朝中去有何面目去见我家主上？他真有抹脖子的心。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 作者萨苏全面解读东北抗战十四年，敬请收听。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官民事务之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真呢、啊、可有点含糊了，勉勉强强他算收住脚步，扎下了大寨。他一个人在大帐里手扶着帅案，俩眼呢是直的。曹真都督这回可真傻了，损兵折将，这仗打得太惨了，哪有说身为大将者亲手把自己的副先锋一刀劈于马下的道理。曹遵死在我的手里，那位副先锋朱赞让人家赵云赵子龙拿枪给挑了。哦，合着皇帝给我一道旨，领几十万人马，我跑到汉中这儿自己打自己来了。哎呦，曹真越想越窝囊，这我回到朝中去有何面目去见我家主上？他真有抹脖子的心。副都督郭槐看出来，郭槐心里也很不安呢、啊、你看这是我给都督出的主意、啊、没想到这主意在诸葛亮面前一点不灵。这诸葛亮果然神机妙算，诡计多端呢、啊。不管怎么说，也不能让我们都督总这么愣着呀。哎，这一仗败了，让人给吓傻了也不行啊。将军呐、啊，您将我治罪吧。嗨，曹真一听，你说的哪里话来？是我在天子面前保举的你，你是我一条得力的臂膀，我怎么能够治你的罪呢？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只能用这句话安慰安慰自己呗。咱们现在是不是写份表彰表奏天子？实话实说呗，咱们打败了那怎么办呀、啊、哎，不能。郭槐赶忙给拦住了，现在别急着写表啊，死了一位军师王朗啊，天子已经知道了，心里头就够不痛快的了，又接这么份表，那怎么能行啊？哎呀，曹真一听真有点急了，按你这说法，难道咱就瞒着？我不是说瞒着，咱们怎么也得把这个面子往回找一找啊。郭槐将军，你说该怎么找啊？咱们现在呀、啊、士气不行了，这是我在大帐里悄悄的跟你说，不能当着士卒去说呀。咱现在有点让诸葛亮给吓怕了，还怎么打呀？怎么赚这面子呀？将军，咱们能不能借点兵马呀？哎呀，曹真皱着眉摇了摇头，上哪儿借去呀？借个一万两万的兵根本不好使，借多了谁有这么多的兵马？将军，您可以亲笔写下一封书信，我派人到西羌去借兵。西羌国的国王彻里吉呀、啊、当年和我家太祖武皇帝通好，哎，他们交往很多，他能把兵借给咱。曹真现在正蒙着呢，郭槐一出这主意，他当然就采纳了，立刻写封书信派人 到西强国借兵去了。西强国王还真不错，立刻派了150,000重兵啊，让那越吉为元帅，雅丹为军师，想来到这儿征讨西蜀的诸葛亮。诸葛丞相知道这消息了，嘿，诸葛亮坐在大帐里啊，根本没动地方，就派马岱，你去把西羌兵给我退了。马氏兄弟马超、马岱在西羌一带那威望相当高啊，诸葛亮又给他带一封书信，是给那越吉元帅的，让他赶快收兵，不要助纣为虐。马岱去了之后，那越吉元帅十分热烈很隆重地欢迎了这位马岱将军，呵，大宴通宵，喝了一宿。听马岱陈明大义之后，又看了诸葛亮的这封书信，越吉元帅是二话没说，乐乐呵呵把这100,000+兵又带回去了。他告诉马岱，你告诉丞相放心得了，我自有办法说服我家国王，人家收兵了。你说曹真多泄气，合着哪招也不灵啊，使一个计策让人家诸葛亮破一个计策，这可怎么办呢？赶快上表求救吧。他亲笔写表，写给皇帝曹睿，派一个旗牌连夜送往京城，100,000+火急，立刻要表奏天子。好嘛，这份表午夜半夜就送到宫里去了。曹睿一见表啊，从那龙榻上蹦起来了，立刻穿好衣服，连脸都没来得及洗呀、啊，就升殿了，把众文武全都召集来了，商议对策呀。诸葛亮自从离开西蜀，兵出祁山，声威大振，连夺我城，夺我城池，斩我上将，连败两位都督。夏侯茂完了，曹真这回也败了，我等该如何拒敌呀、啊？得想办法把诸葛亮挡住，要不然的话，人家取长安奔洛阳，咱这北魏就完了。曹睿说完这番话，一看他手下那些大臣呢、啊，一个个吓得呀，脸都变色了。文烈东，武烈西，不是吗？站在那儿互相面面相觑，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各怀心腹事，谁也没敢言语。他们在想什么呀？这些文武在想敌敌诸葛亮，那除非上坟里把五太祖曹操请出来，大概也够呛，谁能敌得了他呀？这怎么得了？尤其紧张的是那位太尉华歆呐。华歆这么一想，哎呀，陛下，要想敌敌诸葛亮，挡住蜀军，只有万岁您御驾亲征了啊。曹睿心里暗吃一惊，心说我去。旁边钟繇过来了，陛下，您是得御驾亲征。这个，曹睿看了看钟繇，我能在长安那儿抵挡住诸葛亮？钟繇没等曹睿问他，陛下要御驾亲征可以，但必须得有一员大将辅佐呀。哎，曹睿一听这话说的是理儿，对对对，老爱卿，那你看谁随驾前往呢？老臣我愿保举一人，此人如果挂印出征，再加之陛下您亲自镇守在长安，那诸葛亮是不战自退。哎呀呀，曹睿这么一听，心里都呼啦一下像敞开了两扇门似的。老爱卿啊，我朝中尚有此等的名将能人，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此人是谁呀？陛下，我保举此人，愿以全家性命担保。意思就是说，我要保举他，陛下你必须得用他。你要是不用，我以全家人的性命作保。那就是说，这个人去了打不胜，退不了诸葛亮， 您就把我全家都斩了，前提是你必须得用他，而且得重用他。曹睿啊，几乎都要站起来了。老爱卿，你快说说此人是谁？就是那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哎呀，曹睿啊，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他现在有点后悔呀。当初我就不应该把司马懿给贬喽。哎，老爱卿，你推荐司马懿正是啊，陛下，咱们上了人家西蜀的当了，也就是说中了人家的离间计了。陛下，你拜司马懿为骠骑大将军，镇守雍凉，这对西蜀是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啊，诸葛亮才派来人到咱们洛阳这一带是造谣滋事，咱们还就信了。说到这儿，钟繇狠狠瞪了华歆一眼，意思是说你在这里边并没起什么好的作用，现在你又跑这儿出馊主意来了，让皇帝御驾亲征，就让皇上自己上长安去啊？那到那儿还不让诸葛亮给逮了去？华歆这时候啊，光顾冒冷汗了，低着个头啊，再也不敢言声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说的有理，好，我马上把司马将军官复原职，那还不够，我明白，朕拜他为平西大都督，御道吉除。这御道吉除可厉害，怎么回事？你要发现什么不良分子、内奸，也甭管什么人物吧，土匪全算上，你就立刻开刀问斩，可以先斩后奏。当时传旨。哎， 曹睿提起笔来要下诏书，他才问钟繇：“ 司马将军在哪儿呢？”你瞧这皇上，他手下的大将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在哪儿，他都不知道。司马懿在哪儿呢？在宛城呢。哦，赶快下诏书到宛城。嚯，这真是连夜干呐，太紧急了，一刻也不能耽搁呀。那诸葛亮啊，太吓人了。也别说呀，诸葛亮这威风是不小，这次上表出征，一出祁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旌旗指处，所向披靡，呵，杀出祁山口，这一路上得了多少城池，收了多少大将，你这么说得了。所有啊归魏国管辖的这些城镇，那些镇守城镇的官员无不惊心胆跳。现在诸葛亮丞相他的人马前哨已经抵达渭水河边了，诸葛丞相也是很高兴啊。就在这时，有人来禀报说是镇守魁关峡口代管白帝城一带的李严将军派他的长子李丰特地前来给丞相道喜。诸葛亮一愣，李严给我道的什么喜呀？诸葛丞相不由得心里暗暗的一惊啊，是不是李严以道喜为名，还是魁关发现了什么事情啊？是不是东吴要取我的魁关峡口啊？李严怕军心受到影响，才说这么句话，赶快叫他来见。李丰进帐，满面春风的，上前给丞相施礼，真是来给丞相道喜来了。诸葛亮看了看李丰，何喜之有啊？我不过就是打了几个胜仗。哎呀，丞相，我这个喜事啊，和您打这胜仗是同样的，也会使您高兴。您先看看，这是我父亲给您的信。说着，李丰把他父亲那封书信递给诸葛亮。诸葛亮拆信这么一看，点了点头，哦，这倒是个好事情。什么事啊？这李严不是有一个好朋友吗？ 此人姓孟，叫孟达呀。孟达怎么这么熟悉啊？是啊，前文书咱们说过呀，关羽关云长被困麦城的时候，廖化到上庸求救，求救兵孟达刘峰镇守上庸，这孟达挑拨刘峰和关羽这叔侄关系，他按兵不动，关羽这不才遇了害吗？刘备始终恨这孟达呀。后来呢，诸葛亮给刘备出了一个主意，想使一个稳军计把孟达稳住，给他来个明升暗降，然后杀他。就在这时，李严悄悄的给孟达通了个信儿。孟达得到这消息之后啊，他就投了曹丕了。投过去之后呢，曹丕待他挺好，哎呦，给他的这个爵位很高，待遇也不错，而且呢还拿他当自己的一个忠臣看待，就根本没把这孟达当个降将，把那个上庸、新城、金城一带等处都归这孟达管辖了。哎，孟达呢官运亨通，他还挺美，他投降曹丕，刘峰可被杀了呢。那么最近这孟达怎么想起给李严写信来了？曹丕死了以后啊，曹睿继位了，这朝里边有点乱，大臣们呢仨一群五个一伙的，哎，分了堆堆活活了，欺负这皇上年轻。光欺负曹睿还不算，就连这位孟达呀也跟着不吃香了。曹丕死了，没人信宠他了，就把他给晾在那儿了。按现代的语言说，他很不得烟抽，所以这孟达心里就憋屈，经常和他身边的一些人叨咕：你看我好好的，我本来是一位西蜀大将，我没事儿投什么曹魏呀、啊？我不应该投曹丕呀、啊！现在真是悔之不及。唉，也不好说呀，当时呢是那么一种情形，先帝刘备他不饶过我呀，总说他二弟关羽死啊是我袖手旁观，甚至于说是我给害的，不解这个麦城之围，唉，我浑身是口难分素啊，即便我就把上庸的人马都带了去啊，也解救不了关羽。这事儿跟刘备说他听不进去呀、啊、现在先帝已经去世了，我呀唉真想返回西蜀啊，何必在人家曹魏这地方受这个白眼呢？最后这句话呀倒是孟达的良心话。他开始投降过来之后啊，曹丕很重看他，哎，孟达挺美。曹丕死了以后呢，就满不是这么回事了。曹睿啊以及他那些文武啊都没拿孟达当回事儿，你只不过是个降将呗。所以这孟达呀总有点憋屈，尤其是最近他听说诸葛亮领着雄兵几十万兵出祁山，呵，一路上所向披靡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孟达心里都要活了，怎么活了呢？现在西蜀这风头多硬啊，我是不是往那边站着呢？合着他这人物啊就属于是那种有奶便是娘的人物。孟达就经常给这李严写信，就把自己这想法表达了，并且呢托付李严呢，说是早晚得变的话，你在丞相跟前给我过个话。和李严一见这信，别提多高兴了，因为孟达跟他相好啊。这李严呢虽然镇守魁关那地方他挺用心，但是这人交友上也是个稀里糊涂，你也不看看孟达是个什么人物，你教他干嘛呀？也别说呀，他甭管多不怎么样的个人，他也有个个把朋友，你瞧他别扭，还有看着他顺眼的呢。李严一想，这我得给说个话啊，后头就把孟达这几封来信都集中到一起，他又给诸葛亮写了一封信，让他儿子李丰拿着这信来见丞相，来给报喜来了。报什么喜呀？特别是孟达最后这封来信， 信的内容写得很清楚，说如果丞相能够收留我的话呀，我就从上庸这儿起兵了。起兵干嘛？我兵发洛阳，丞相跨渭水进长安，一举而下两京啊，两京可定，曹魏这不就完了吗？诸葛亮一看这信写的倒是很不错啊，很慷慨，而且呢也有认错悔过的这种意思，特别是要戴罪立功啊，从上庸发兵，兵取洛阳，哎呀，蛮慷慨蛮仗义呀，是个喜事啊。丞相重赏了李丰，把他打发回去，告诉李丰，你告诉你父亲李严，我自有安排。李丰高高兴兴走了。诸葛亮刚把李丰打发走，探报来报说司马懿复职了，曹睿拜司马懿为平西大都督，御寇即除啊，现在已经从宛城起兵了，说是曹睿要御驾亲临长安，司马懿也要把兵马带到长安来与西蜀军决一死战。诸葛亮这么一听大吃了一惊啊，把旁边马谡吓了一跳，丞相您这是怎么了？是不是您听说魏主曹睿要御驾亲临，您有点担忧了？嗨，他一个娃娃皇上，担心他干什么呀，根本就不足一论呐。诸葛亮摇了摇头，又长，你以为我是担心曹睿吗？来几个曹睿，我何惧哉？我怕曹睿干什么呀？我所担心的是司马懿呀，此人诡计多端，韬略过人呐。特别是这次孟达要在上庸起事，如果说要让司马懿听到一点风声，孟达必死啊。哦，马谡一听点了点头啊，丞相所料极是啊，您想得周到。哎，丞相要不这样吧，您赶快给孟达写封信吧，嘱咐嘱咐他，让他严加保密。有常说的有理啊，笔墨拿来。诸葛亮立刻就给孟达写了封信，派人给送去了。孟达自从给李严发走几封信之后，他一直惦念着回书，他在想李严能不能给我过个话啊，这诸葛丞相能不能饶恕我过去的那个罪过呀，反正现在刘关张三位是都不在了，幼主刘禅呢，他知道什么呀，胡了八度的。如果说诸葛亮说句话呀，我还能够官复原职，这次我要真能起了事，起事成了功，我不仅是官复原职，我还得拜为西蜀的大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选两篇文字，背两首音乐，不管是否阳光灿烂，都要浸染自己。 No more trouble, no more pain。 冲一杯咖啡，选一个角落，就算工作再忙，也要享受片刻。轻松一点，用音乐舒缓自己；动情一点，用文字感动自己。品读十分，一部好听的音乐文学作品。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孟达自从给李严发走几封信之后，他一直惦念着回书。他在想，李严能不能给我过个话啊？这诸葛丞相能不能饶恕我过去的那个罪过呀？反正现在刘关张三位是都不在了，幼主刘禅呢，哼，他知道什么呀？胡了八肚的。如果说诸葛亮说句话呀，我还能够官复原职。这次我要真能起了事，起事成了功，我不仅是官复原职，我还得拜为西蜀的大将。他正在这儿想着呢，说诸葛亮给他来信了。呵，这下把孟达给乐的呀，他差点晕过去。哎呀，我真交了一个知心的好友哦，李严将军呐、啊，嗨，那真是我一位浑身插钢刀的好朋友啊。他不是什么两肋插刀了啊，为我孟达可以说是真够了意思了。第一次要不是人家通风报信，我还能活到今天呢。现在又在诸葛亮面前给我美言了，不然诸葛亮怎么能给我来信呢？赶忙把书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诸葛亮这信怎么写的呀？信写的挺客气，开头啊还表扬了这个孟达几句，说是你呢，不管怎么说，原来是西蜀的大将，你还有点怀旧之情，还想返回西蜀，这应该受到欢迎啊。哎，特别是呢，最近你还想要从这个上庸起事，兵进洛阳，这也很好。如果两京被克，曹魏被灭，汉室中兴，你将军孟达呀，还算是西蜀的第一流的功臣呢。呵，这几句话呀，孟达看着这个舒服啊，心里头这美哟。这信写的不错。他再往下一看呢，孟达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了？诸葛亮在这信的后边写着，提醒孟达说，我听说现在曹睿已经啊启动了司马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说你在上庸起事的这个事儿可千万不能走漏半点的风声啊。这事情如果要让司马懿知道了的话，这上庸可就完了。你一定要小心戒备，千万留神，丝毫不可大意。嗨，孟达摇了摇头。他摇头干什么呀？人言诸葛亮小心谨慎，今日一见呢，哼，这人确实胆儿不大，小心的有点过了火了。大概呀、啊，诸葛亮在西蜀待的时间长了，把这一带的地理他也忘了。什么？我在上庸起事不能走漏风声，被司马懿知道了，他就能来把我灭了，岂有此理？我知道司马懿现在在哪儿呢？他在宛城呢。宛城离这儿多远呢？离我这儿800。这是到上庸， 要是到新城1200，司马懿知道了他也不能直接来呀。即便是曹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了，也知道我孟达在上庸、新城、金城这一带要起事了，这么大的大事儿，他得通禀一声皇帝，他得上个表，等他表奏了曹睿，曹睿再批下来，然后司马懿再领兵到上庸，没一个月他来不了。一个月的时间，诸葛丞相，您再瞧我这上庸，我的城垣坚固了，粮草囤足了，兵将也练得差不多了，实在不行我还给他来个深沟高垒呢，我也能跟司马懿抵挡一阵，何况他根本就来不了啊，除非司马懿从天上掉下来，这简直是多余。怎么办呢？我也得给诸葛亮回封信呢。呵，他潇潇洒洒的大笔一挥，给诸葛亮写了封回信，派人送去了。诸葛亮接着孟达这信这么一看，哎呀，诸葛亮摇了摇头，啪把这信就扔地下了。怎么回事？孟达死矣，这人呢完了。孟达这信怎么写的？他告诉诸葛亮，您放心吧，司马懿根本来不了，我这儿做好了一切准备了。同时他又把那地理呀、什么800里加1200啊，他又跟诸葛亮说了一通。诸葛亮越看越生气，所以把那信扔了。马谡把信拾起来这么一看，丞相，孟达这信写的不错呀，您干嘛这么着急呀？嗨，您晓得什么呀，司马懿哪像是孟达想的那样啊，既然曹睿拜他为平西大都督是御寇即除啊，如果说孟达起事，要是走漏了消息被司马懿知道了的话，他会催动人马背行奔上庸啊。怎么叫背行啊？一天赶2天的路，用不了10天司马懿就兵马到上庸了。他跟曹睿说什么呀？御寇即除啊，等他杀了孟达之后再告诉曹睿也不迟。那司马懿其实那当机不断的将才呀，这孟达这不完了吗？哦，马谡点头啊，丞相说的有理呀、您看这得怎么办呢？哎，我再给他追一封信吧，告诉孟达一声，让他把这个起事的事啊，不管对谁也不要说，千万要保守机密，而且呢持重为上，你稳当点儿，听我将令行事。诸葛亮写这封信呢、也是万般无奈，准知道自己这个信到得了上庸到不了上庸还在两可之间，但愿得呢孟达先别起事，司马懿呢最好也别发兵。嗨，那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诸葛亮刚把这个送信人打发走，司马懿的大兵早就出了宛城了。司马懿这些日子在宛城那儿干嘛呢？闲住着呢，削职为民了，什么都不是了，骠骑大将军，镇守雍凉，将印收回，一切全免。司马懿啊就在这宛城这儿买了所房子，抱头人了，带着他的两个儿子，长子司马师，字子元，次子司马昭，字子尚，这哥俩素有大志，是通晓兵法呀，什么天文的、地理、黄石三料、子牙六韬、兵书战策，孙武子的兵书都让他们给翻烂了，哥两个有点真本事。司马懿没事就教导他们兄弟两个人，爷儿仨一块研究兵书，也不能整天研究兵书战策呀，研究的头昏脑胀的。司马懿呢早晨早起会儿，哎，起个早，遛遛鸟，上趟菜市买点菜，看着这位司马将军蛮消闲， 实际司马懿是日渐消瘦，应该说傻吃年睡的啊，在这清闲自在得发胖啊。司马懿怎么瘦了？他心思太重了，感情啊每天每时每刻他那脑子都没闲着，他大瞪着两个眼睛在观察着时局的变化呀，西蜀诸葛亮怎么出的兵，出兵以后如何旗开得胜。哎呀，曹魏大片大片的土地都让人家西蜀给占了，嗨，司马懿全知道。他坐在书房里，两个眼睛捏呆呆就瞅着那门框，不由自主的长叹了一声，唉。他身后站着司马师和司马昭，哦，这哥俩在两边那站着啊，家规还蛮严的呢。司马师一看父亲因何发叹，司马懿摇了摇头，为父之心事我儿也能知道，老父亲想什么你们不知道啊。司马师笑，父亲的心事儿一猜即中，我能猜着。呵，司马懿上下打量了打量司马师，那你就猜猜看，父亲您实在忧心国事，大概诸葛亮由西蜀出兵了，兵出祁山，兵临渭水，曹魏连连败北呀。嗨，就是为这个事情您在担心发叹。嘿，司马懿点了点头，叫我儿猜中了，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为父已被削职为民了。哈哈哈，司马懿一愣啊，他二儿子司马昭乐了。司马懿心里有点气，我让人家削职为民罢了官了，你还乐呢？我在跟你哥哥谈正经事呢。嗯，子尚你因何发笑？父亲我不是笑别的，我笑父亲您不必多虑，不必这么分忧，据孩儿我看，不出三五日陛下曹睿就要亲将诏书请父亲您二次出山。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有人进来禀报圣旨道啊，父子三人是焚香接旨。司马懿官复原职了，全家人是喜出望外。嚯，你再看司马氏的门前与往日大不相同了，每天呢他门口这儿是门庭冷落，从打圣旨一下，你再看这大门口这儿车水马龙啊。哎呦，来登门祝贺的，道喜的，送礼的，从早到晚是络绎不绝，这就是事在人情在，事不在两不来啊。司马懿心里非常清楚，他呀没有时间接待客人，只是派他的长子和次子司马师司马昭应酬应酬而已，自己呀就要从宛城这儿点兵了，带领人马到长安接驾。去到长安据西蜀，我要大战诸葛孔明啊，让他知道知道司马懿是何如人也。刚要起兵，有人来报说外边有上庸太守申丹派人呢给都督来下书。哦，司马懿一愣，他立刻想到这封书信不同凡响，快把他们带到密室来见。司马懿啊有个小书房，哎，很严密很谨慎，这地方把着那小跨院那犄角那儿，仆人出去 就把夏书人给带进来了。是两个人，这俩人是风尘仆仆啊。见司马懿是大礼参拜，司马懿让他们起来，给了他们个座位，问过姓名。这俩人一个姓李叫李辅，一个姓邓叫邓贤。他们是什么人呢？原来啊，都是孟达的心腹人。司马懿瞅了瞅他们两个人，身单太守派你们来送信，书信在哪里呀？两人赶忙把信呈上去了。司马懿打开这书信，怎么一看呢？机灵一下，打了个冷战，唰，冷汗淌下来了。信里写的什么呀？司马懿这么吃惊吗？孟达要造反，要二次归顺西蜀，已经啊，跟诸葛亮通了信了，这太可怕了。哎呀呀，司马懿心想啊，天子洪福齐天呐，该着啊，我曹魏不灭，皇帝这才二次启用了我，要不然的话，孟达一造反，由上庸起兵，兵奔洛阳，诸葛亮跨渭水进长安，兵分两路，这样一来，长安与洛阳两京俱失，我曹魏就彻底的完了。可把司马懿吓坏了，他瞅着这书信，看着这下书人，这俩下书人不是孟达的心腹吗？怎么会把孟达给告了？是孟达心腹，而是孟达自己觉得呀，这俩人是他的心腹，其中还有一个跟他沾亲呢，是他亲戚，感情啊，全让人家深担深意给收买过去了。孟达呀，还在鼓里蒙着呢，他还觉得他身边的这些人都十分可靠呢。这俩下书人到现在，在孟达的心目中啊，还高看一眼呢。孟达就这样，他是轻易信任呢。哎呀，司马懿接这封信呢，简直是又喜欢又后怕，特别是后怕，不然那冷汗还淌不下来呢。他重赏了两个下书人，把他们安顿一下，让他们稍事休息，你们就可以回去了，就说我知道了，我也不必再写什么回书了。打发了这俩人之后，司马懿立刻把他两个儿子给叫来，有事儿跟这俩儿子商量。哎呀，司马懿这俩儿子可了不得呀，哪个呀都不次于他的父亲。爷儿仨在密室之中这么一商量，司马懿把这信让他两儿子这么一看，司马师司马昭啊也吓得够呛。哎呀，父亲呐、啊，这真是皇上的福气呀，您赶快吧，赶快写奏章禀明天子。奏明天子之后，您呐、啊、别上什么长安了，您得先到洛阳，然后领了圣旨，兵发上庸，再去捉拿孟达。司马懿笑了，摇了摇头，你们说的不对，咱们如此一来，往往浮浮必须得一个多月，一个多月那孟达就起事了，我怎么能给反贼留这么长的时间呢？我不能给他留着喘息之机呀、啊、我让孟达连口气都喘不过来，就得死在我的刀下。现在我要写奏章到洛阳见天子，这一耽误那就了不得了，大事去矣呀、啊、我应该呀、啊、连夜由宛城这会儿起兵背行赶路。怎么叫背行？一天呢、啊、我跑他两天的路，趁着孟达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我就把他捉了。哎呀，司马兄弟这么一听都不大直挑起来了，父亲明鉴，您想得周到，当然要如此， 父亲既是这样，您应该火速起兵且慢。我要先派一个人呐、啊，派谁呀、啊？我手下的一个谋士，此人姓梁，姓梁明己。我让他呀先到上庸去一趟，见见这孟达，用稳军之计将此泽稳住，不要让他慌张，不让他有什么觉察。我呀给他来个迅雷不及掩耳，除掉此泽。不然的话，等他和诸葛亮沟通到一块儿，嘿嘿，那可就大事不妙了。呵，司马懿这心术可真够多的呀。他星夜起兵，派义务将军徐晃为马前先锋官，当时下了一道死令。什么命令？让这些士卒绝不许在路上耽搁，谁跑在前面谁有赏，谁敢在路上磨磨蹭蹭力斩呢。这人马呀就开下来了，在半路上捉到了一个人。什么人呢？这人正是从诸葛亮那儿回来给孟达送信的那人。司马懿把他逮住了，逮住之后对他挺客气，把他带进大帐，告诉他，你甭害怕，我也不惩罚你，我也不要你的命，我只要你跟我实说，你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干什么去了，如果有半句谎言，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把这下书人吓坏了，当时就把书信呈上去了，同时呢就把诸葛亮和孟达通信的这事儿全跟司马懿说了。司马懿一听啊，哎呀，他长长吸了一口冷气，好险呐，原来英雄所见皆同啊。我想到的人家诸葛亮全都想到了，特别在这封信上还千叮咛万嘱咐，诸葛亮在信里告诉孟达，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人，就是把你起事的这事儿啊，最好对谁都别讲。嘿嘿，司马懿点了点头，诸葛先生你晚了一步啊，他是对谁都没讲，但是他可对老夫我讲了。那司马懿也不至于倒吸口冷气吓了一哆嗦呀，他怎么不害怕呀？人家诸葛亮在信里全都提到了，就是说呀，把司马懿怎么想的，要怎么做，特别他这个背行赶路，不见曹睿，不写奏章，连夜就杀奔上庸，人家都给他说破了。他所想的这些事儿，就像在诸葛亮眼前摆着一样，怎么能不把司马懿吓一跳？好家伙，这诸葛亮他可够鬼的啊！别看我鬼多，他鬼大呀，从此啊我处处都得留意三分快，马不停蹄赶路啊。司马懿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庸这儿赶。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4月1号起，每天中午12点，纪实传奇隆重推出

孟达呀高兴了。哦，这么说司马都督现在还在宛城啊？ 不，将军你还不知道啊，陛下已经由打洛阳起驾，要幸驾长安，亲自去抵挡诸葛亮啊。咱们都督也得到长安去，哎，都督让我来告诉您一声，让您呢到时候由上庸这儿起兵配合配合，等杀败西蜀军马之后，都督说您是必有升赏。哦，孟达一听，行了行了，我全明白了。在说话的同时，孟达心里暗暗盘算呢，司马懿已经跟着曹睿奔长安了。哎呀，如此说来呀，40天两个月他也到不了我这儿。怎么着，司马懿还希望我配合一下，我当然要配合了。我这回趁着呀洛阳空虚，我就要从这边进兵了。孟达盛待良机呀，款待完了之后，让良机回去告诉都督，只管放心，只等都督一声令下，我是立刻起兵。这些日子我绝不能够消闲下来，我要加紧操练人马。他把良机打发走了。哎呦，这回孟达心里更踏实了，把申丹申义两个弟兄找来了，密室之中设摆酒宴。他就跟这俩人商量，咱们什么时候起事好啊？您二位打定了主意了没有？申丹申义来的时候早就商量好了，不管孟达说什么，咱们就哼哈嗨的给他答应着，顺着他说，只等啊司马都督的人马一到，咱们就给他来个里应外合，生擒逆贼不迟啊。这是哥俩商量好了的心里话，人家能跟你孟达说吗？表面上看这俩对孟达是非常亲热。孟达一说什么时候起事，哎呀将军呐，那我们就听您的令了，您说什么时候起事好，那咱们就动手呗。我看呢，咱们就在今夜扯起大汉旗号，你们二位看怎么样？绅士哥俩一听今儿晚上就扯旗，那太紧张了，现在呀我们跟司马懿还没接上线儿呢，我们不知道司马都督什么时候来呀，哪能这么贸然行事啊？但是这嘴里的不好说呀，脸上还不能带出来。哥俩互相看了一眼，那就心照不宣了，就得找一个别的阴油对付对付这孟达。哎呀，孟达将军，今儿晚上也行，不过有一样，就是这个粮草还不够齐备。另外呢，我们不是一直等待您的将令吗？这些日子我们这个军马操练的也不够严，您看再缓个3-5日怎么样啊？孟达一听，3-5日哪行啊，虽然说司马懿奔了长安了，现在咱们有点空余时间，但是也不能就总这么拖着等着呀。那倒是，哎，这么着吧，孟达将军，3天后咱们扯旗，您看如何？孟达一听，3天我看行啊，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不会再有什么啰嗦了。咱们要以防不测呀，以防万一呀。有什么不测万一？说句不好听的话，孟达将军，就是你的新城出点什么风险，即便是被人给围困住了，我们舍死忘生豁出命去，也得把孟达将军你由打新城救出去。嗯，孟达一听，行啊，我这俩朋友交着了，这是我的亲人呐，亲人，这是你俩仇人。他还挺乐呢，吃喝完毕，孟达就把申丹申义给送走了。哎，就在招待完了申氏兄弟的这一天晚上3更时分，有人来报，说是突然间呢，发现在新城的这个大路上来了这么一哨人马，滚滚征尘， 杀奔新城啊，来势十分凶猛，请将军定夺。孟达一听，什么？突然杀来一哨人马，满口胡言，带我去看。他慌着忙脚的就跑到城上来了，在城头上，他借着灯光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啊，可不是吗？这哨人马打的都是曹魏的旗号，正当中一杆大道旗，上书几个大字：“右将军徐晃。”哎呦，坏了！孟达呀，头一晕，眼一花，差点在城上掉下来。心说这姐哪儿杀来了这么一哨人马呢？快把吊桥悬起来！嘴都不好使了，刚把吊桥悬起来，徐晃的马已经到了这个护城河边了。徐晃坐下的马也很烈性啊，就差一点儿，他趟着河要过来，其实呢趟不过来呀、啊。徐晃在鞍桥上一摘位，差点摔下来。这时候啊，他把手里头的金顶开山月这么一横啊，冲着这城头上就叫骂开了。骂谁？骂孟达，反贼孟达！我主待你不薄啊，你可倒好，背主求荣。一会儿你从西蜀来投曹魏，现在又从曹魏想投奔西蜀，你这个匹夫！孟达一听，呵，我这点事儿感情徐晃全知道了。拿弓箭来，他要过弓箭，恶狠狠，砰！弓弦响处，瞄准了徐晃，就射了一箭。嗨，这一箭呢、啊，正中徐晃的面门。徐晃大叫一声，由鞍桥上就摔下去了。当时他的军卒就把他给抢回去了，这城也没法攻了。抢回去扎住了营寨，天还没亮呢，这位徐晃将军就死在了凋零箭下，让孟达给射死了。司马懿的人马也到了，听说徐晃死了，心里很难过，马上把他的尸首装殓起来，运回洛阳安葬。随后司马懿传一道将令，把这座新城四面包围起来，那真叫风雨不透啊。孟达在城上这么一看，司马懿的兵，好家伙，无边无厌呐、啊！哎呀呀，这时孟达是顿足叫苦啊，他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果不出诸葛亮所料，虽然我远在新城这儿，诸葛亮看那事儿啊，哼，真是料事如箭，料事如神呐、啊！人家早就提醒我了，你可千万要注意啊，小心司马用兵神速，背行赶到你的新城。我还掰着手指头算呢，我算计司马懿赶到我这儿，他得四十来天儿，因为他还得写表呢，表奏曹睿，人家现在全免了。七八天的功夫就赶到我这儿来了，这叫我怎么办呢？只有死守城池。孟达咧嘴了，咧嘴晚了，整整困了他一天呢，就把孟达给困出觉来了。他正在像热锅蚂蚁的时候，这时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申丹申义两个兄弟，一个从东南，一个由西北，杀奔新城来了，看来呢是给您解围来了。哎呦，是吗？孟达一听，立刻披挂，披挂整齐。当时他登上城头，这么一看，嚯，申丹申义好勇猛哦！你瞧，把那曹魏军校给杀的，简直连招架功都没有了，根本也不招架了。一见他们这两个兄弟，是立刻就跑。多么威风啊！这孟达都昏透了顶了，你也不好好琢磨琢磨，司马懿重兵包围着新城，别说申丹申义两哨人马，四哨人马也杀不进来啊。你没看吗？人家往里一杀是兵不血刃呐、啊。孟达现在啊， 他已经都晕了，他还有功夫看那个？他真以为是绅士兄弟来救他来了呢？他立刻吩咐一声，来把城门打开，我去接应两个兄弟，随后我就跟他们一块杀出去就算了。孟达就上了马了，把吊桥也放下来了，城门也开了，他的马刚到桥头，申丹就到了，举刀就劈呀。这一刀啊，差点把这孟达给刀了。孟达吓了一跳，哎，贤弟呀，你怎么持刀来砍我呀？哼，人家兄弟两人全笑了，砍的就是你，匹夫逆贼孟达，你背主求荣啊，到底哪边抗热呀？一会儿你在西蜀，一会儿跑到我的曹魏，现在又想杀回西蜀去，我们才认识你呀，你这个小人。孟达这回明白了，哎呦，我说这俩杀得那么痛快，感情来捉我来了，打吧。打不了啊，他一个人怎么能打得过人家兄弟两个呀？孟达拨马往回败，败到城口这儿，这么一看呢，城门紧闭，在城头上随着一阵梆子声是乱箭齐发，邓贤、李府在城头那儿站着，手提宝剑破口大骂呀，骂孟达反贼孟达，我们现在已经把城池献给了司马都督，你休想再回城了。哎呀，孟达又想起来了，他又想起什么来了？又想起丞相诸葛亮来了，诸葛亮给他来过信，告诉他这样秘密的军事行动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讲啊，也不要轻易相信人，就是说你别拿谁都当好人呐、你要是讲出去，那就有成败人亡之嫌。嘿嘿，你看看人家诸葛亮说的多好，我呢，我根本没听，我跟这个嘚吧嘚吧，跟那个嘚吧嘚吧，好像申丹申义这邓贤李府都是我的人，是都是我的人呐，都是要我命的人。哎呦，这孟达这后悔呀、这孟达呀是整个一马后客，什么事儿都过去了，他也明白了，那管什么用啊，只好是败荒而逃啊，落荒逃走吧，逃哪儿去呀、申义从后边就追上来了，咔嚓一下一刀就被孟达劈于马下，当时提着他的人头来见司马懿。司马懿重赏了绅士兄弟，然后带兵进城安抚百姓，就派邓贤、李府两个人呢管理这三城，上庸、金城、新城归这俩人管了。司马懿在这会儿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马上提着孟达的人头，带着申丹、申义奔长安来见曹睿。见曹睿一行礼，哎呦，曹睿拉着司马懿的手啊，老爱卿，朕一时不明，误中反间之计，悔之不及呀。孟达造反，若非爱卿你制止，两京皆休矣。幸亏你了，要不是你制服了这孟达呀，孟达兵进洛阳，诸葛亮兵进长安，那我们曹家的江山就完了。司马懿呢先向曹睿请了罪，老臣我呀接到申丹申义的密报之后，说孟达欲反，我就应该表奏陛下，可是时间来不及了，这样日期一耽搁呀，我恐怕就中了诸葛亮的奸计了，陛下请看。说着司马懿把得来的诸葛亮那封信交给了曹睿。曹睿一看这信，倒吸口冷气，两个眼睛都直了，那怎么回事啊？后怕呀，他吓得，这要不是司马懿用兵神速，我这不就完了吗？哎呀呀，这诸葛亮这么了得吗？幸亏爱卿啊， 哎呦，他用那感激的目光瞅着司马懿啊，老爱卿之学识胜过孙武啊，孙武子啊，就是做十三篇那位，我看都不如你。当时啊，赐给司马懿金岳府一对，这是权力的象征。曹睿亲口告诉司马懿，老爱卿，以后再遇什么机密重事啊，你不必奏闻，就是说不用告诉我，爱卿可以便宜行事啊，你就看着办吧，怎么处理全行。好家伙，这曹睿真放权呢、啊、瞧这意思啊，他就把所有一切都交给司马懿了，您就看着办吧，其中大概也包括这篡位。司马懿当时谢恩，哦，陛下，右将军徐晃不幸中箭身亡，老臣想保举一人做我的马前先行官。啊，老爱卿，你要保举何人呢？就是那张合将军。哎呀呀，曹睿点头啊，司马老都督真有眼力，您这一保举是正合朕意呀、啊、立刻拜张合为马前先锋，他要领兵破蜀。曹睿一看，哎呀，老爱卿，你太辛苦了，怎么也得呀在长安这会儿休息两日。曹睿要大宴群臣，举城欢庆，给司马懿庆庆功。哎呦，司马懿在朝中喝完了酒，回到了他的驿馆，你再瞧那气势，可不是被贬那时候那样了，现在这座驿馆也可以说是司马都督的行辕临时帅府。哎呦，好几条大街呀、啊，让那车马给堵得严严的，文武百官呐、啊，争先恐后的来看望来祝贺呀。第一个来看望司马懿的就是那位华歆。哎，诸葛亮使离间计的时候，不是华歆在曹睿面前说了司马懿不少的坏话吗？他怎么今儿个第一个跑来看望司马懿来了？哎，华歆呐、啊、就是这样个人物，你当权的时候我就捧你，你趴下了我就踩你，你再次当权我还接茬捧你，您再趴下我还照样踹，他就这么块骨头，这叫骆驼鞍子象的牙，生就了骨头，长就了肉啊。呵，你瞧他在司马懿跟前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他还呀帮着司马懿忙活呢，忙活什么呀，招待这些文武大臣，他把这位司马懿给捧的呀都进了这墨天云了，给捧到云彩眼里去了啊。司马懿呢就看着他笑，司马懿心里头非常有数啊，他知道华歆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长了一副什么嘴脸，你呀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也不理你。司马懿在长安这会儿住了两天，张合也来了，他带领着人马就奔这渭水边杀来了。扎住大营之后，司马懿先把张合给叫到了帐内，他要跟张合呀说说心腹话。张合也是打心里头往外佩服这司马都督，都督您叫我有何吩咐？张合将军，我在陛下跟前保举了你，多谢老将军啊，这次咱们来据西蜀可是非同小可一战，这仗不大好打呀，我得跟张合将军你商议商议。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37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7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和姚老师继续结合着春季养生相关的知识啊，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讲解。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啊，养生保健，你比如说我们养脾胃，你必须得知道这个脾胃它喜欢什么啊，他讨厌什么啊，你要是这个你都不了解，你说我是吧，我天天看这节目养生啊，我要活得健康，我要活得长寿，但是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是吧，那你肯定你做不哦。脾喜燥恶湿，厌恶的恶啊，他喜燥啊，肥厚啊，油腻的东西他燥嘛，他最腻了啊，所以这个呢太多了啊。过去我们提过啊，饮食要注意什么呀，是吧，哎，吃饭先喝汤啊，是不是啊， 是的， 要粗细搭配呀、啊、 营养搭配呀、啊、干稀搭配呀 啊荤素搭配呀、啊、 是的， 是吧，我们讲的这些啊。但是就说我们生活提高了啊，从解决温饱啊，马上就跨入了什么，哎，咱们这个资源嘛丰富了，我们的饭桌上的这些啊食品啊食物也丰富了啊，所以大家选择性也比较多了啊，吃的呢也好了啊。过去人们吃不上的时候就恨不得多玩呀，炖次肉，捞次鱼，是不是？ 是的。 哎，这就叫好的了，这就叫解馋了，这就叫过年了，是吧？那现在天天在过年，这东西就吃的过量了啊。哎，有的再加上呢偏食，是不是啊，偏食啊，造成了营养也不均衡了啊。所以这个脾胃啊是最容易伤啊，最容易伤啊。那这方面呢啊特别重视这个啊，我们怎么就能够保护好我们这个脾胃啊。首先啊，我们不讲养生保健啊，抓啊，抓什么？抓重要的、主要的， 抓关键的。 啊，抓关键的。哎，肾是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啊，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啊，我们每天吃，不是说啊你吃了就属于你的了。啊，人们过去都是这个观念，哎，吃到肚里就是自己的了，是不是？啊，那我们现在讲起来问，吃到肚里，对你的健康啊，会起什么作用？你看，是不是又上升一个台阶啊？ 是的。 啊，好东西吃到肚里就算我的了，是吧？哎，别老个什么，不要一辈子吃不上，啊，都是这样。现在人们的意识提高了，啊，营养，是不是啊？吃完以后对我们身体是有利啊，是有害，啊，现在呢，有些人正是因为我们不知不清楚，啊，所以有时候吃过量了，啊，最后怎么样？到我们身体转化成垃圾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身体需求什么我们就吃什么，需求多少我们就吃多少啊，什么时候需求我们就什么时候吃 就是一个值和量的问题。 哎，你一定要把是吧？养生保健，你是养什么呀？是吧？它有个啊，有个标准，有个尺度。 对。 啊，我们过去的标准是什么？啊，我想吃，我爱吃，这是我们吃选择食物的时候，哎，鉴别好吃不好吃，耐吃不耐吃，吃于多于少，啊，都是凭自己的什么呢？这个口味，是不是这个？ 是的。 啊，现在我们要求大家呢，一定要从我们身体的生理的 这个需求来考虑。 哎，对了，那这样呢，就考虑到是吧？哎，我们的机能啊，所以那样吃呢，是吧？想吃什么吃什么啊，你等于是吧，落个嘴福口福啊。可是翻过来吃完之后呢，他难受啊，他难受，那这就是胃嘴伤身啊，有那么句话吧，胃嘴伤身了，是吧？啊，我们谈饮食，其中也包括吃，还包括喝。 对。 哎，我们把它说全了啊，说全了啊。有人喝起酒来，你看是不是啊？ 那就把不住了。 哎，啊，都要争个高低，干什么呀？你想得个冠军，给你发点奖金，是吧？不是的，就凭俺年轻那个好胜，是吧？一喝酒谁含糊谁呀，啊？啊，你不含糊怎么样？是吧？一个酒桌撂倒好几个，是不是？啊，最后有的人呢，因为喝酒造成什么胃出血？ 嗯， 啊，有的呢还因为发生了什么？因为醉酒。啊，你看经常报道，哎，过去在苏联，现在俄罗斯，怎么着？啊，酗酒，然后呢，回不了家，躺在马路边上， 冻死了。嗯， 啊，后来发现中国也有这种现象，是不是？ 是的。 啊，所以这个酒，啊，无酒不成席是，啊，但是一定要考虑，啊，喝完对我们身体。啊，现在如果大家有这个意识，啊，你吃也好，喝也好，你考虑到，啊，我们身体，啊，特别考虑到，啊，我们的脾胃，啊，脾胃一伤，啊，那非常受罪。你看我们有些现在老年朋友，是吧？凉拌菜敢吃吗？ 不敢吃。 水果敢吃吗？ 不敢吃啊。 到了夏天多热，你问他雪糕，他敢吃吗？ 更不敢吃了。 你说你就别跟我提了，是吧？我多少年都是不是都不沾那个？ 对，因为他的胃早就受伤了。 受伤了， 嗯， 啊，所以说呢，这个胃啊，脾胃不好了，啊，主要是靠养，啊，很多人对这个脾胃啊，啊，不太了解，啊，去治去，啊，那只能治标，啊，只能治标，啊，从根本上。你这个脾胃就得养，啊，首先第一呢，不再去继续伤害它， 是的， 是不是啊？ 嗯， 啊，不继续伤害它， 不要再冷一口、热一口，没有节制的去吃，再伤了胃。 哎，对，嗯，所以我们谈到的湿，是吧？我们谈了有些关于啊脾胃、关于饮食这方面相关知识，又把面扩大了一点，是不是？扩大了一点。这个我想呢，通过这个湿，风寒湿嘛，是吧？我们从本上啊给大家说说啊，说这个湿是啊，我严重了啊，不仅仅是啊出现了有痰，是不是啊？啊，分泌物，而且严重的出现水肿啊，水肿啊，这些都甭问了，就更是湿了啊。但是有些人，你比如说腿肿了。但是我不知道啊，啊，肿啊，不完全都是湿啊，这个腿肿， 嗯， 啊，我们 还有气肿了， 哎，对，你还得分这个，啊，啊，气肿和水肿怎么去鉴别？啊，这是临床上应该都掌握的，啊，那么水肿和气肿，我们通过什么去鉴别呢？就是去按一下子，啊，哎，说我一按呢，就是有坑，对，啊。这个坑我们翻过来看看，它是啊复原的快与慢，是不是啊？我们就可以鉴别了。那如果是气肿啊，那就是快， 马上就弹回来了， 哎，很快，哎，又哎一松手，哎，就起来。但是水肿啊， 那就慢了。那这坑啊，哎，铁不复原了。你看这个清楚了吧？啊，这个呢，我们说上一句，这就很容易去鉴别你是水肿是气肿。说你不知道，一肿你以为是水肿，是不是？啊，那就错了，啊，那就错了。这是一个细分呢，啊，分的还细，啊，是不是？啊，还分阳水和阴水，是不是？阳水和阴水是怎么回事？对了，你看要推肿，有的外侧肿的厉害，有的内侧肿的厉害，是不是？ 是的。 啊，有的是全腿整个就肿，那就甭问了。 说明外侧肿的厉害是阳虚水肿。 哎，叫阳虚。 那么要是内侧呢？ 就阴了。 哦。 是吧？属阴水了啊。所以这些呢，不管是啊，凡是水出现这种情况，水肿啊。我们说呢都是脾的事儿啊，都是脾的事啊，所以呢就是风寒湿，我们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啊，用了这么大的篇幅给大家讲，因为它在临床上啊太常见太常见了啊，那所以呢我们从啊根上给大家说，就是脾胃啊，这个脾胃一定把它养好啊，怎么养，那就是啊在饮食上你要格外的要注意啊，格外注意啊。那么说现在我们说了啊，我现在有这湿啊，应该怎么去解决，是吧？应该怎么解决，给大家说说这方面啊。说我们谈到了泡脚，如果出现肿啊，腿肿脚肿，我们应该加点什么呀？加点盐啊，加点盐啊，用多少呢？用10克啊，用10克盐就可以啊，直接也不用水啊，水煮，不像那个红花呀、生姜啊，还得煮什么的，这不用啊，这直接我们就搁在啊泡脚盆里啊，顶多呢我们去搅和搅和，是吧？啊，和搅和搅就行了啊，这是泡脚啊，腿肿脚肿，哎，又换佐料了啊。换成盐了， 嗯，肿的时候要放点盐， 哎，放盐是吧？这是我们提示的啊。另外泡脚呢啊，泡完脚以后我们应该啊，你看三步嘛，一个是泡脚是吧，一个是加佐料啊，再往深说呢，哎，那就是按摩了，是不是啊？按摩。 对。 好，上半时论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真情回馈特在2018年4月20日、21日、22日举办祥康牌三七银杏茶和华健微生态口服液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小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200元代金券。购买华健微生态口服液8箱，赠华健微生态口服液3箱，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360元。购买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赠送松茸两奇双歧杆菌固体饮料3盒，再加赠100元代金券，回馈价为2232元。凭此代金券可在店内购买产品使用，详情可致电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李老师。 哎。 哎，我叫张长如，北京朝阳二店的老学员。 哦，你好啊。 啊，李老师你好啊。 哎。 哎，我简单的汇报一下。 哎， 好 的，好的，好极了。 好的，上咱们我是2008年， 哦， 七月份，也就9年多了。 9年多了，啊，嗯。 之前呢， 嗯， 我是有8种病， 哦， 也是几十年了， 哦， 啊， 嗯， 第一个呢就是49年的风湿关节炎， 嚯， 哦，这个夏天呢就穿点裤腿儿， 哦， 这个。手脚， 嗯， 都是一直凉到肚子，小肚子 凉那么厉害 啊！ 这个变天呢，前两天先知道。 嗯， 外号叫气象台。 气象早预报。 啊，后来在2008年以后 啊， 我每天呢有按着那个三不起五不操， 对 啊，坚持做。 对。 这个晚上呢泡手泡脚， 嗯， 一年多以后啊就全都热了。 哦， 啊，这是有一大收获啊。 哎，嗯， 这个再有就喝点这个茶。 对。 我开始呢是喝四包， 嗯嗯， 这个陆续的呢我也尝到甜头了， 哎， 这个手脚都热乎了哈， 啊， 以后两个半月， 嗯， 我就开始大便排毒了， 嚯，那么快， 这个排了一天一宿， 啊， 后来呢一直的是从皮肤排的， 哦， 头发长小包， 嗯， 腿呢就是这双下肢啊， 嗯， 就是痒。 嗯， 这个持手一拐呢就出血筋儿， 哦， 这血丝儿， 哎， 然后呢就脱皮， 嗯， 就是一直的从到这个去年， 嗯， 2017年， 嗯， 一共我排了16次的毒， 哎呦， 就是从皮肤排的， 你看看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哎，对，坚持。 第二题呢，就是我48年的支气管炎。 哦呦，受不了！ 到医院一看，这是支气管炎。 嗯， 春秋两季老是干咳。 嗯， 内裤呢老是潮的。 哦， 2年以后都好了。 你看看， 这个气管炎也没犯。 嗯 啊， 嗯。 第三个问题呢，就是48年的感冒。 老感。 老感。 外号老感。 先呢，先干咳。 嗯。 重度发烧，全身的酸痛， 哎， 这个前后呢反正得一个月 一次，啊， 感冒 一次，感冒的一个月， 哎，啊，一个月， 哎呀， 啊，一次感冒的一个月， 嗯嗯， 以后 嗯 没有因为感冒去医院，可以说没有感冒过，没感冒过， 真不简单呢， 啊，这是我这感冒原来40多年的，就是老是干咳。 哦， 现在呢，嗯，就是说，着点凉啊，打几个喷嚏， 啊， 喝两包茶过去了。 嘿， 别人感冒也招不上我， 免疫力提高了。 啊，对了， 嗯， 再一个呢，就是我这个坚持啊，每天做那个迎香穴，确实解决了好多好多的问题。这个迎香穴呢，一个是解决我的感冒问题， 嗯，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鼻息肉也不知不觉的。给推没了， 你看看，你看看， 按摩没了， 嗯， 鼻息肉挺大的， 哦， 这个也没有了， 嗯， 所以呢，这个感冒呢，就说找不上我了，就像第四个问题呢，48年便秘， 不， 3-4天不吃药下不来，这个又泡脚推肚子，这个坚持到每天就做， 嗯， 陆续的大便便秘啊，也不吃药了，就好了。 自然而然的就好了。 我是，嗯，哎，每天呢就是坚持300到500下。 下功夫了，真下功夫了。 这肚子呀，三个大轮子，不是疙瘩。 哦。 三个大轮子推没了。 横杠子，横杠。 就没有了。 哎。 这个呢，就说我就觉得呢，这效果确实，只要坚持就不错。 没错。 再有就是。第五个问题呢，48年的眼睛急性的飞蚊症，也叫玻璃体混浊， 哦，没错。 这个呢，就因为着点急呀，就得了这个眼睛呢，我就不是做这个迎香穴、眼明穴哈，啊，不知不觉的没了。 你看看， 飞蚊症早就没有了。 哦， 嗯，啊，再有呢，我这老花眼是吧？ 嗯。 视力也提高了，怎么形容这个呢？ 嗯， 我呀有个配镜子呀，400度， 400， 结果呢，400度的花镜，结果这镜子校正摔坏了， 啊， 那怎么办呢？当时， 嗯， 我说把前4-5年的找来试试吧，戴， 嗯， 上得管点事儿吧， 对， 结果一戴着呢，怎么着？ 嗯， 哎，照样还行， 嘿， 这就说明这个老花眼视力提高了。 那就 飞蚊症好了，视力也提高了， 那就降了200来度， 啊，就说明呢，就做这个五步操啊， 确实要坚持有解决了大问题。 对 啊，再有呢就是第六个问题，22年的痔疮做完手术啊，后遗症，后遗症呢结果呢就是反正上点火哎就犯 哦， 这自从连推肚子带什么大便遇什么呢，还痔疮也好了 啊， 以后就没犯过， 不难受 啊，这是哎，这是又一个收获， 又一个收获，那就正常了。 啊、这个收获大大的啊！ 哎， 最后一个问题，我20多年的双脚都是那个灰指甲。 哦。 这灰指甲呢，都是大两个大猴头，这大脚趾头，小脚趾头也挺厚。这个每月呢，就得修脚去。 哦。 那个鞋袜子都得先顶出来，我都不能穿皮鞋压它。 哦。 所以说，这个泡脚呢，还解决这个灰指甲问题，现在已经都脱了正常的了，跟以前一样了。 哦，恢复正常了。 所以说呢，我八个问题呀、啊，大小八个问题， 哎， 在我身上都受益了， 收获还真不少。 但是呢，我还得跟您汇报一下。一个呢就是坚持， 对， 还是按原来每天的三步起五步操， 哎， 要坚持做。 嗯。 早晨呢五步操。晚上泡脚， 泡脚， 按摩推肚子， 对 啊，就是原来呢，我这个体重呢155斤，现在呢是130斤， 哎呦， 啊、这个效果效果很大。再有就是我做这个三步起五步操是吧，我肩周炎也没了，也不驼背，这个谁看见我都说我是70岁的人。 89岁， 89了、啊，你这像70岁人。 你看， 可是你们这一鼓励我，我更高兴，更来劲 儿了， 鼓励更来劲了啊！ 太自豪了。 再有呢，脂肪肝，原来重度的脂肪肝， 哎呦，严重。 我这一年多，这脂肪肝由重度到轻度没有了。 哦。 啊，脂肪肝也没了，是这个体重也减了，但这个腰围呢，原来是31.5， 嚯， 现在是28了， 行， 还减肥了， 基本上快正常了。 啊、我反正在生活上啊，饮食上啊， 对， 气肝搭配，这个荤素搭配， 对， 粗细搭配 是。 再一个就是第二点呢，就是坚持有氧运动， 对， 散步，我能走到。6000到8000里， 呵，太好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呢，我这个收获，只要坚持就胜利啊。 没错。 我现在我的心情舒畅呢，我也让我周围的人，是吧？ 对， 也像我似的，过好幸福晚年生活。 太好了。 我已经买了66本书，就您那第一本书啊， 哎，都送人了。 我就是口传不行啊，我就。买书送给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跟我一样 大爱 过好晚年生活。 对，这种大爱精神， 啊这个啊、 听了您的这个讲啊叙述啊，你看像90岁的人嘛，说话、 啊、 特别清晰， 啊、 说得非常好 啊 非常清楚。 我这个就是前后对比一下吧， 对， 是吧？ 嗯， 这就是感谢咱们养生堂对我的照顾、教育、指导， 哎， 特别感谢李老师， 哈哈， 您给我们讲课，我坚持听。 哎、您做的这个，给我们许多人呢、 哎、 都树立了榜样。 做的到位不到位？我每天做。 对 啊， 好，咱们今天呢就到这儿。 啊， 最后我祝您呢是健康长寿 啊，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快乐，好不好？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 哎、谢谢您。 哎，好的。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

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7岁从艺，88岁谢幕，坎坷从艺80载， 受苦要精啊，小题大做呀。我知道 辈分最高，年龄最长， 所以说马老的辈分高啊。哦，侯宝林大师都是马先生的晚辈， 一点都不假。 一双善于观察生活的慧眼，一张妙语连珠的名嘴。 目不宽耳雅，朋友不多耳近，形同短报，一时关张，未出茅庐先进，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祥之地。 他被称为相声泰斗，他把自己的生活凝练成舞台上的幽默。 他是一位苦中作乐的艺术家，把苦啊留给自己，把笑呢带给观众。 立德、立功、立言，他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敬请关注相声泰斗马三立。 各位父老乡亲，1块切糕4两，2块切糕半斤，3块切糕12两，4块切糕整一斤。这回啊我说这么一段，就是我说这段、 你往外匀匀。 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 闹肚子，刚才蹲着去了吗？这不是 闹肚子啊？没用偏方啊？ 偏方我知道啊，是民间好多偏方呢。啊，这闹肚子有偏方吗？ 有偏方啊。我告诉你，就我说这偏方啊，李时珍老先生那个《本草纲目》里边都没有记载。 那你知道啊？ 零啊！ 你知道你告诉我， 5个老玉米啊，1块膏药啊，解决问题。 这怎么解决问题啊？ 5个老玉米啊，连这个玉米籽儿，带这个玉米棒子，都给它磨碎了，熬成粥啊，早中晚天天喝，喝3天，保好。 那要不好呢？ 不好啊！不还有那天膏药呢吗？ 你缺德不缺德呀、 外国人还不信咱们中国的偏方，咱们有偏方治大病吗？偏方治大病。咱们不能不信，偏方不能不信，不可全信。我就依靠偏方，那也不行，必须听大夫的。大夫说给你用偏方，配着药，跟药结合，配合着药吃。你这副药切3片姜，这3片姜呢，偏方跟这药不一样，不一码事。切3片姜，你这副药来7个枣，你这个药黄酒，黄酒速下。得配着，不是光偏方，别像我们街坊的二大爷似的，就姓偏方，有病他不找大夫，不上医院，别人去他安排，上医院干嘛去？上医院干嘛去？挂号排队，在一块等那费那是萝卜就热茶呀，萝卜就热茶气蛋满街爬呀，你活该！你不上大夫那儿去，你满大夫满街爬干嘛？哪儿的话这叫？他就这样，有病他就。萝卜就是啥，吃嘛嘛痛快，没有，不能光用这个，必须得大夫绝不给你出这主意，你挂号找大夫，不给开药，不给打针，也不用住院，光给偏方走，没有哪个医院也没有，没这大夫，找挨个挂号，挂号挂完号了，上2楼大椅子上坐着等着，净等叫号，大夫给偏方，能有这事吗？等着吧。等等等等等，等1个多钟头，待会儿护士叫号了，91号92号93 94 94来了吗？啊，进来，啊，呼噜呼噜进来了，刚还没坐下呢，大夫，妈怎么样？啊，慢点，怎么回事？你骂病，怎么样？大夫，我说胃口疼，萝卜就要查，萝卜就要查。走，完，所以了，白等2钟头，一个萝卜热茶放出来了， 你怎么说嘛病？我咳嗽，一到晚上啊就痰的，别说事，不咳嗽吗？买点梨，买点梨煮煮，连汤喝了，走。又打出走一个，你呀、啊，妈怎么样？我闹肚子，闹肚子、啊，麻将火白汤，走。你，老头，如何着？老头嘛病？大夫，喘呢，喘，老病没治，买管子遇不着。 马先生不愧是一位艺术大师，哎，他在生活里边也充满了包袱。你就拿生病住院来说吧，都不忘了开玩笑。 这个故事我知道啊。 啊，那你给说说。 在这个马老先生啊马上做手术的时候，医护人员呢都来安慰老先生，怕老先生啊紧张，有情绪， 缓解一下紧张情绪。 马老爷子，您呢千万别害怕，也别紧张，等您痊愈了以后啊，您还跟我们说相声，我们就爱听您那段逗你玩。别，这回啊咱们动真格着了。好了以后啊，我也不说这逗你玩了。可有一节啊、你们也别逗我玩。 你看，嘿，每天的生活上啊要注意什么？行路要安全，自己应当注意啊。那么在生活上呢，咱们啊时时防火，夜夜防贼啊，应当要注意坏人。洗点衣服，晾点衣服，就得拴绳子搭到马路边上门口上。你说那衣裳时常的丢啊，谁看着这门脸上晾上衣服？街坊这老大娘，哎，虽然说老大娘岁数不大，三十多岁吧，是吧？30多岁，这大嫂吧，给咱们称的大嫂吧，晾几件衣服搭在门口，又怕丢，也不能老是看着，还得做饭呢，还得上屋来做饭干别的活，让孩子看着吧，孩子又太小，5岁，那点小孩，你说傻吧又不傻，机灵吧又不太机灵，也没上过学，小孩还不够学龄呢，对，小活儿在门口玩会儿，看着这晾的衣裳了，看小偷别偷了去，别看谁拿着，你喊我啊，哎，别动啊，哪儿别去啊，就在门口站着啊，有事你找我啊，你找我，你叫我啊，这老娘们屋里干活去，屋里干活，做饭呢，干活，孩子只站着，小孩呢，反正就看这几件衣裳，门口大绳子晾着，也不动换，老实，让站着就站着，站着。你说傻又不傻，站着看着，小偷过来了，一看，哦，晾着好件衣服，几岁了？小孩叫不认识。5岁，啊，你叫嘛？这小虎，小虎，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不认识？咱俩在一块玩，行吗？我哄你玩，我告诉你，我叫嘛？我叫逗，逗你，逗你玩，逗你玩，我姓逗，我姓逗啊，逗你玩，记着吗？你找我，小虎，答应。哎，叫我呀，我姓逗，我就逗你玩，叫我逗你玩，哎，对，小虎，哎，叫我，找我逗你玩，哎，好，对对，行，小虎，哎，叫我逗你玩，哎，好，太好了，叫了几句过去，把褂子这晾着洗，挂小褂，褂子带起来，小孩，妈妈，拿咱褂子了，屋里干活，谁呀？逗你玩，好好看着。这是要把这裤子怎么了？妈妈，他拿裤子，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一会儿揍你，老实看着，别喊， 得他把入单子拿去，入单怎么着？妈妈，他拿那背我面子了，谁呀？逗你玩，这孩子，你老实不老实？我揍你！出来一瞧，还这站着，呀，他的衣服呢？拿走了，谁拿走了？逗你玩，他逗玩。 中作乐，简朴一生，欢笑长留人间。 我呢是口边站，一边玩去。 档案精彩继续。 在马老先生住院期间呢，社会各界人士都给马老先生送来了很多的鲜花。 那个鲜花摆的呀，屋里头都没地儿下脚了。 这个功夫呢，他的儿子马志良先生就说话了。 怎么说的呀？ 我写个告示贴在门口上，大伙儿就不送鲜花来了。他要写什么呀？ 写什么呀？ 请勿打扰，谢绝参观。 写这么几个字。 马老一看，别这么写啊！别这么写，我告诉你怎么写 啊？怎么写啊？ 你写呀，本市代卖鲜花。 你看，还开玩笑呢。 幽默无处不在。 马先生啊，是一个富有乐观的生活态度的艺术大师。他在生活里边呢，善于不断的发现笑料，而且把这些个笑料呢，都编进自己的段子里头。 胖子肥瘦的那是我自己编的，有些是我自己编的，也就是从群众由群众中来，群众生活中来才有笑料，得有真实感。广大的观众呢都对我很喜欢，都是观众喜欢我，我们同行都对我台外都信得过我，我应当把我所学的所会的东西传给下一代，让他们作为参考资料。主持人演员呢更能啊革新创新，写出更好更多的新的相声，也算我呢做一点贡献。咱这胡同进了一小伙子，他是公衔胡同嘛，一般小伙上班干活都走公衔胡同，他超劲儿啊，走大马路绕远啊。一瞧打那么过来小伙子，这媳妇儿倚着门框这儿站着。进来呀，没人，就我一人。进来，这小伙子怎么着？怎么回事？进来吧。刚进来，这媳妇咔嚓把大门插上了，还没等进屋呢，这媳妇阿奇。对过小伙子，你说打气氛，赶紧过去叫门。对过，嗨，开门，当当当，开，开门啊，快开。媳妇，哟，哎呦，可了不得了，坏了，我们爷们回来了，我丈夫他是脾气要命，他见生人他就动刀啊，这可真是要命啊。这小伙子吓坏了，哟，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走，那你怎么走啊？我藏起行，那你哪儿藏啊？真是，哎，这样吧，你呀，你就装那摇煤球的。他问说谁，我就说现找来的摇煤球，这不都和好了吗？那煤沫子、黄土也拆好，水也泡上。你呀，你摇煤球，他待不住，他拿完东西他就走。你摇煤球，你这他说是谁，我就告诉找来摇煤球的，他不知道。小伙子没办法，怕人动刀。哎，好，弄一筛子，摇，连脑袋带身上脖子满都是煤沫。摇，开个门进来，呵，这么半天开门，哎，找着了，找着摇煤球了啊，找着了，你刚走就来了吗？我找来了，嘿，行了，小伙子，干活挺利索啊，不错，我爱看小伙子干活，好。我坐这儿，我抽烟，我看会儿。这摇着煤球，恨不得赶紧拿东西就走啊！回头看看，还不，哎，再来，再缠，又摇， 呱呱呱呱，一会儿二百斤煤球摇出人。这小伙这哎，烟我也不抽，我呀打点酒，打点酒一会儿咱俩喝点。哎哎，男的出去了，这小伙计瞧这爷们走了，呱唧把这筛子往一扔，一身的泥呀，挺白的挺漂亮，小伙子都变李逵了，就那满都脖子满都是黑的了，脸也黑的了，气得指指这女的，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跑了，跑哪儿河边洗澡去了，也干净了。这两口子到回来乐了，嘿怎么样怎么样，我出去行不行，嘿你别想到，你猜猜，省了省了省两毛钱，这不是二百多煤球不出来了吗，好好办法，好，两口子乐了。过没两天呢，这媳妇儿她天天卖单儿，总在门口这站着，右家这站着，胡同口这站着，那小伙子还在这儿走啊，每天上班路过这儿，正走他眼前，这媳妇儿，哎哎，进来呀，没人，这小伙子瞧，嚯，真快，都刷完了。欢迎节目油锤灌顶，十二磅大铁锤，脑袋顶个砖，啪这一下砸碎了，砖碎了纹丝不动，这多好啊，二白撇着嘴，见谁都行，见谁都行，不叫玩意儿，这叫嘛，没劲没劲，这完了又下去，上了个节目什么呢，来一小伙子上一回赤背大光脊梁，上身一件满拖大光膀子，拿这么大大西瓜刀，大西瓜刀，这手拿一个木头棍子上来，拿这棍子削这棍子，让人看这西瓜刀多快，唰唰唰唰，跟修铅笔一样，唰唰唰唰，修完了，修好些碎木头，把棍子一扔，把这大西瓜刀大光脊梁，上身赤背没衣服，把这西瓜刀往心口这一立，这攥住这瓣儿，气功一运气，拿大棍子砸砸这刀，嘿打嘿打嘿打，刀拿开一道白印儿，好，大伙儿鼓掌欢迎，好，完了散场，节目转播完了，咱们大家一瞧，完了关电视吧，二呗还运气，这回也不说话了，也不撇嘴了，不愿意了，电视关了，二位你喝点水吧，喝啊，逗活啊，跟我较劲儿，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小哥几个哦，在我长辈眼前叫一摆，好啊，这算行了，站起来回家了，咱也不敢，也不敢送他，我说您走您回家吧，一会儿回家走了道还到了，这算行了，照样小鬼去看我长二百怎么样，不服我老子搞药啊，这算行了，到家踢踹门，当当踹门，二婶怕他平时还打还厉害啊，一听来了赶紧开门，就干嘛去了，他连理都不理，连搭都不搭，迈大步往屋走，这算行了，这算行了，到屋里干嘛，脱衣裳，把衣裳脱了，小褂脱了，这背心脱了，他脱大光脊呢，二婶一看哟，你脱大光脊能干嘛呀，别看冻着，给我给我干嘛，一猫腰伸手打柜橱把菜刀拿出来了，大菜刀新磨的锃光瓦亮，拿大菜刀还拿手还试试，这算行了，这算行了，二婶一看要你这干嘛呀，你这干谁呀，你这是干谁呀，去躲躲躲躲躲躲躲去，知道吗，看玩意儿吧， 拿大菜刀往身上摆，人家练气功，人是搁在心口这儿，用肋头顶着，他不是，他找软和地方，他扎菜刀搁肚子上了，这也算行了，这也算行了，搁这儿想还得砸呢，给我拿擀面棍来，给我擀面棍来，二婶下来，哦哦，赶紧把擀面棍给他了，拿大擀面棍抡起来了，嘿，婆。 为了表演的逼真性，77岁高龄的马老竟然躺在了舞台上，真是令人敬佩。 对，今天呢，我们重温了马三立先生一批啊精彩的相声段子，又讲述了很多动人的故事，令我们这些晚辈呢肃然起敬。 哎，我们啊也是通过这种快乐的方式，向大家讲述了马老先生艰辛的一生。 其实呢，马先生生活得很苦，他是一位苦中作乐的艺术家，把苦啊留给自己，把笑呢带给观众，可以说是笑声千古流芳。 我记得马老先生在去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人总是要死的，在我过世后，请将我丧事从简办理，不接受花篮、花圈、挽联，不接受钱物。我毕生只想把笑声留给人民，而不能给大家添麻烦，给国家浪费钱财。我衷心祝愿相声繁荣，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先生是告别舞台吧，告别舞台。为什么要告别舞台了呢？让贤演员多，我不用多占地方，让这中青年演员呢多演，多有演出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在文化阵地上发挥他们的特长，应当这样。我呢是口边站一边玩去。 舞台上的他光彩照人，一派宗师风范。 你们吃啊， 却为何要在巅峰时刻退隐舞台？ 1979年他突然宣布退出舞台， 孝心改行做教授，是否贻笑大方？ 你是说侯先生不表演相声了，要改行？ 敬请关注一代宗师侯宝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通往我年少时候。